在里面我们抵挡的地方，赐给我们顺服柔和在你面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因此能够经历到享受到诗歌里面所唱到的那种喜乐和自由。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继续思想跟随耶稣这个话题。跟随主有一个题目是我们常常讲，也是不爱听，也是做起来很难的一个话题，就是顺服。顺服特别对那些如果你在集权国家里面生活过的，对你们年轻的许多弟兄姊妹还好一些，特别像我们这些上了五十的人，在那种被集权教导，然后发现后来教导是错了，还要勉强我们去顺服，后来发现也顺服错了，对这样的一群人群，其实顺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。我们一谈到顺服就容易对我说，这些经历过这些教这些经验的人，想到顺服的时候就想到洗脑，就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操纵，以至于当耶稣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，过去的伤痛，以至于当主的话出来要顺服主的道的时候，我们产生里面的抵挡。我们特别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特别当你在特别年轻的老一代在文化上，在那种国家里面的经历，或者年轻一代在家庭里面，如果你的父母非常严厉教导你绝对的顺服，不能善良的，也甚至不讲道理的，虎妈男爸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严父严母，使得你从小对顺服产生抵抗的。所以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经里面也教导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来仔细思想，到底主教导我们的顺服跟世上的父母，不完全的父母所给我们的命令里面的差距在哪里。顺服是基督徒灵性素质或者灵性品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。可能你已经听过 Oswald Sanders 这位神众院的仆人，是内地会神很众院的领袖，这是一个戴德森传承里面非常强调生命和信心。所以戴德森的宣教不是强调一些募款，也不是强调那些机构，虽然戴德森是很有机构那种能力，但是戴德森强调的是信心宣教。然后这是一个戴德森机构里面内地会传承后面神很重要的一位 Sanders 弟兄带领内地会，他写了许多的书，他特别有一本书叫属灵领袖，那本书影响了许多的人。他特别强调，他说理解属灵事物的黄金律 Golden Rule 黄金律，不是理智，而是顺服。 The golden rule for understandingIn spiritual matters is not intellect, but obedience. 不是聪明、智慧、理智，而是顺服，是明白属灵法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。这个不是羞辱我们的理性，特别对知识分子的会众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一说放弃理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恐惧，这是洗脑，这是愚民。但是不要误解，圣德斯弟兄他非常强调智慧的，他自己的写作里面，他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用了很多哲学，很多历史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，深通历史哲学这样的一位弟兄。但是他谈到属灵真理的时候，他这地方讲的不是放弃我们的理智，他乃是说黄金律最高的能够逃出喜悦的长进的道路，都是在顺服里面。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顺服主不需要放弃理智，不需要放弃我们的爱好，但是如果那些坚持的思考，那些爱好，那些主张是跟主的心意冲突的时候，那地方就是我们要放下的时候， 长久的牧师有一句话很刺激我，他说在十九世纪以前，世界里面80%-90%甚至90%的那些精英是在教会里面，但是到后来特别20世纪以后，教会里面主要的社会上主要的精英不是在教会里面了。当然有很多原因我没有听到他怎么分析，比如说自由派的影响啊，启蒙运动啊等等，这些人对宗教的攻击啦，这些都可能造成这些原因。但是起码在19世纪以前，你看到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、伟大的科学家们，许多都是教会中间非常热心爱主的人。我们就继续有许多人学科学，如果你稍微经过穆道邦好好思考过，都知道那些英国皇家学会里面300多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写进我们教科书的名字，那些不但是一般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。你看到这些伟大的名字，可以说是知识界科学界里面如雷贯耳的大名字，都是对人类科学进步、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本质性影响的一群人，是敬虔爱神耶稣的门徒。像波伊尔这样的化学之父，甚至自己出资出很多的钱去印刷印第安人的圣经，能够让印第安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看到自己的圣经，能够明白救恩，这是世界化学之父。但不用说牛顿、开普勒这些物理学天文学之父，都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顺服没有放弃我们的理智，顺服是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。当我们从事科学研究，当我们去世界上生活使用我们的理智的时候，发现与神的，当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意愿发现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学习降服的时候。我想在甚至是这地方讲的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刚才读了，也是许多人非常熟悉，来思考两个方面。一个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些表面的门徒的现象，但是他未必是真的门徒。然后另外来看看重点的，今天来看看怎么实践，怎么来分辨里面怎么对付，看看做主的真门徒在门徒的顺服上我们一起具体怎么做。我们先看21节，这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第一类人这里提到的是很会喊的、啊、喊主啊主啊的人。耶稣说不能都进天国，他没说都不进天国，有点区别哈。所以你不要以后不喊祷告不敢喊主啊主啊，以后又一喊两次就是不进天国了。有一次我跟师母不久前去加州去一个教会崇拜，那个教会很奇怪啊，那教会都要固定的喊主啊主啊主啊喊三次。那另外一个人上来也是说我们一起喊主啊主啊喊三次，我说这奇怪了，这个教会是不是怕两次不进天国，喊三次就喊三次，我猜哈三次就没问题了哈。但是我不自在的是为什么换个领袖上来也是喊三次，他还说了喊三次主啊主啊主啊，大家全会就喊主啊主啊主啊喊三次，我都喊不出三次。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别扭啊，那个叫有一点，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真诚性，我不判断他们，但是有一点点感觉宗教式的，喊三次就有什么好像喊三次就对了啊，这样。这地方不要误解说喊两次就错了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个就是我们读圣经就太愚钝了。耶稣这地方重点的是你喊主啊主啊的人跟后面听得到却不去遵行的，或者听到只是听到的人，这些听到和喊主啊主啊这类人未必都是主的门徒，未必，不是说都不是，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、行道的人才是主的门徒，才会进神的国。到底喊主啊主啊是哪些人呢？主啊主啊那些人是 生命当中他有一些特殊需要的时候，他会很恳切的求主，他也不一定是虚假，他会喊的，他喊主的时候很认真的。我不知道大家遇到患难苦难的时候会不会喊主。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，在猫耳洞里面没有无神论者。在战争的年代里面，在我们家乡是在马祖对面，我童年就看到好多那个山洞里面打进去都是打仗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好像要解放台湾，我童年的时候，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个最高指示下面解放台湾，哇，我们听不，我们不这四个字都不认识，小时候就问别人，他们都喊解放台湾，不知道在台湾弟兄姊妹会不会听到反攻大陆。我听说我没去过，在金门那边，听说在金门那边看过去，对方啊，就厦门那边看，金门是要三民主义统治中国。这些都是我们听到了哈，这些哇喊这些山洞里面一打仗，没有人觉得他是无神论者的，都会喊他的神。最近有个电视电台里面一个采访，一位战场上回来的一位chaplain， 一位军牧，他问军牧说，你在军队里面跟人传福音容易吗？显然很不容易的，美国因为大家知道个人主义多元化，传福音很难的，但是什么时候容易？哦，他说要派出去打仗的时候，传福音变得很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军人被派出去的时候那是真的了，特别要做地面部队的，那不像在飞机上摁一下按钮就可以了，他是要出人命的。他说当自己不定的时候，他会喊，他会都会喊。所以喊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是虚假的人，但是他可能生命里面有渴慕，有需要，有痛苦，有急难，他会喊主啊主啊，一直喊，他可能喊不止两次，经常的喊。他未必是不真诚的人，但是他停留在呼喊。还有一些人可能就糟糕了，像法利赛人，他在台前很会祷告，祷告给人听，主啊主啊，那就很糟糕了。所以大家在台前以后做组长啊，做主日学老师啊，领师啊，做牧者啊，都不敢祷告了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耶稣讲在台前祷告了，只要你故意让别人听见，故意才是问题，不是在台前祷告就是问题。故意让别人知道，然后做长长的祷告，让别人觉得你很敬虔，故意让别人知道你的敬虔，那个东西才是问题，动机才是问题。所以组长，我们主席在敬拜弟兄姊妹都不要紧张，在台前你还是可以祷告的，你喊两次主啊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是向主说的。还有一些人也祷告，主啊主啊，他是要有所目的，要达到某个东西，不只是生活困难，他要向神求，强求一些东西。这类人他也很呼喊，很大声的喊。还有一类是宗教式的，就像呼喊派，聚会处的很多的人准备非常敬虔追求主，但是里面有一个叫呼喊派的一群人，李长寿带领的，不但在教义上偏差，在形式上他们会非常要呼喊主，大声的呼喊。我们家那边就有这样的聚会，哇，他会很大声的，哦主啊，哦主啊，我好远就听到这个声音，小时候很熟悉，都是哦主啊，都很大的声音，哦哦，我小时候就觉得祷告都应该喊哦才对。你现在还会听到哈，如果是已经70岁80岁的长老，在一些教会老长老，他还会讲哦主啊，那就是受过聚会处影响的哈。聚会处本身很多很敬虔的弟兄姊妹，但呼喊派是里面的成问题的。那呼喊派被当作异教，当作异端来，但的确是教导上有偏差。呼喊派的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喊哦主啊这个词，呼喊派更大的问题是里面李长寿自己读解圣经，把个人的神学加在圣经里面，恢复本圣经是很强的个人神学倾向的。你作为批判可以读，但是不要一上来出信不要去读恢复本圣经。 他最大的问题是神学的问题偏差，然后在形式上追求一些这种喊啊吼啊这样的一些东西，呼喊。所以有很多很多我们不一定列得进，但是呼喊这地方本身的形式不是重点。耶稣讲是什么？他问题出在哪里？他说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喊主啊主啊的人，有些人还可以得救，因为他还是认真的祷告的，可以喊主啊主啊，千万不要说不能喊，不能都进神的国。有些人进不去，是什么人进不去呢？他虽然也喊，但是他不去遵循天父的旨意，这个是区别哦。如果你祷告主啊主啊也是这样祷告，但是你遵循天父的旨意是可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听到一些老一辈祷告喊哦主啊，你说哎呦黄牧师说这是护航派出来的，不要这样。许多人很敬虔的，我认识很多人，他受过这些影响，都这样祷告：“哦主啊，哦主啊！”有一位老医生就是这样的，他到现在还是“哦主啊”。那我很敬重他，他非常爱主，现在在国内宣教，遵循天父的旨意。遵循天父的旨意，为什么跟这里呼喊来对照呢？因为呼喊是表面上会看得见的宗教性的行为。也是合宜的，跟神祷告的时候可以这样祷告的，不是说喊本身的问题。耶稣这地方指出来是那些喊却不去遵行的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大家记得在耶稣有一回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说你的妈妈在外面，你的兄弟姐妹在外面啊，你的弟弟妹妹在外面，耶稣的回答也是不近人情，是吧？我们听听主的回答。主说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姐妹，凡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的。所以耶稣这地方不是六亲不认的。大家知道耶稣当即将去世的时候被钉死之前，他还是把玛利亚交托给门徒约翰去照顾。耶稣也是作为长子在家中尽孝，也在相信约瑟过世以后，他在那里照顾他的弟弟妹妹，帮助母亲。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孝子，也是一个尽责任的人。但是他讲到在终极意义上，什么人是神的门徒，神的儿女的家人呢？他说不是血缘上的，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那群人，是真正的家人。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刚好是家人，不要难过哈，好像基督徒是六亲不认的。基督徒要爱自己的家人，圣经已经讲了，如果你不尊重，你不供应你的家人的话，连外人都不如哈，连不信的人都不如。这地方说基督徒要爱家人，要孝敬父母，要亲爱自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有一类超越了爱，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这群人，是新人类，是新的群体，他是属灵的家人。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情感内心深处，情感要被更新被圣化。就是有一群人，你还是按照主的爱，甚至加倍的爱来爱你的家人，敬重你的父母之外，有一群是真心遵行天父旨意的那样的一群人。如果你发现了你自己刚好属于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然后又发现周围有一群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，哎，这群人是你的真正的家人。我跟大家讲过真正的朋友，我跟大家讲过我很荣幸这辈子有一位朋友，他是我童年时代起就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心心相印的，多年不见了一坐在一起就可以相通。但是圣灵赐下一切遵循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圣徒，神的儿女，有圣徒相通，这群人是只有主的道是他真正追求的，遵循主的道，坚定的支持遵循主的道是他最高的追求。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很亲，里面有一种说相通的感觉。我们家孩子上了大学，他这里有一些朋友从这里过去到了 UIUC， 他有一些很深的感触跟我跟父母讲，他说好像过去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很多年的朋友，但是后来对灵性的追求价值观不一样，好像坐在一起话都这话不多了。孩子很真实的体会到，哎，过去一起长大了， 过去一起玩了，怎么会在属灵的事情上好像没有共同的话题了？我说孩子啊，这很正常，你还是要爱他们，但是很可能你也要为他祷告，等候时间，每个人神复兴他不同的时间。如果他是真的主的门徒，主会让他回头；如果还没有真正信主，那你要把福音带给他，也要忍耐。他发现到在价值观上不同的时候，走着走着走着，慢慢好像就开始有些不一样了。耶稣这地方讲的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有家人要相敬互爱，但是有一群人是遵行他决定，他一个心智就是决定要跟随主，只有天父的旨意他要遵行的，这样的一群人世界上是稀有的，少有的，但是神隐藏的这样的人，就是他真正的兄弟和姐妹，也是进入神国的一群人。然后这地方讲到另外一种人是听到不去行道，在后面聪明和无知人比喻，他说凡听见我的道，二十四节，就去遵行的，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，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这个比喻非常容易理解。耶稣讲到这地方生命的根基两种建造，一种被聪明人建在磐石上，一种人建在沙土上，这些都是一听就明白的。主耶稣讲到没有用很深的哲学啦，很深的道理，他都是用常人都能够明白，但是耶稣讲的是很深的道理，生命的根基到底在哪里。我们看到两种房子很容易就想到哪些会倒塌的，哪些会盖了很久的，可以根基不一样。我跟师母在2008年刚好有很机会到四川去砍灾，就神预备特别的机会。我们在绵竹，四川绵竹有一个村庄叫明光村，我们到那里去，那是一个倒塌率高达98%的，看过去真的是很痛苦。我们自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了，我们待一段时间，我们都成了难民了。我们不但外面灰头土脸的，我们内心一直在那里哭，看了人家家那个死这个死房子倒塌，哎呀，我们都后来就哭了没眼泪了，我们最后眼眶都痛，人家回来就是我们就是外面里面都很痛苦，所以我们都不能，我们也没有装备好，我们不能待太久了，太久不只是疲乏，它里面承受不了，那个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一种悲伤。有一天我跟师母走着走着，看到一栋房子，那边里面装饰结构，哦，很奇妙，我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，因为一直看都倒塌的房子，看了看都是土砖啊，土砖做的很快就空心土砖，而且一下一摇就换了，况且是2008年的地震，是很大的地震。但是我们看那栋房子没塌的时候，可能还有别的地方没塌，但是我们那天看见装饰结构根基是砖的结构，下面是石头根基，哇，我们突然间觉得，哎呀，还有不塌的房子，只有一点裂缝。我们进去探访那家人，那家人在那玩好。这地方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讲到雨淋水冲风吹，是指表面上没有地震没有这些外在力量的时候，你看不出来它根基，但这些外来的压力来的时候，摇摇就显出根基的不同。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平时都看起来你好我好都不错的，但是根基什么时候败露呢，显露呢，是在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夫妻冲突的时候，然后老板对你有很多不可理喻的要求的时候，然后生配偶孩子家人生病，甚至没有太大希望可以得医治的时候，这时候都是根基在显露的时候。平时如果没有很好的来跟随主，跟主有亲密的关系，这时候就会显露出来。这时候在喊主啊主啊，当然主有怜悯，我相信也会有，但是那里听了好多东西没有进到里面生命里面，没有去实践的人， profession without practice， 就是你只有宣告没有实践的这种人，就在危机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显露出我们的根基，生命里面的不同。在文革期间，在我们附近那时候逼迫很大，教会本来文革前满复兴的，很多人信了主，因为一些见证啊，很多人信主。但是文革逼迫一来的时候，就剩下几家人了，好多人都害怕，不敢去教会了，不敢聚会了。我小时候那时候很小，就看到人就少了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玩伴少了一些，就是我小时候体会，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人，孩子都怎么都不太来了，就没得玩了，那我们只有别的时间找他们玩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长大以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那叫文革迫害来了，教会很多人害怕。我们在北美，我们还没有经受这些试验，我们可能只有生活上、工作上、环境上，但是当真正触动你内心那些内在的、外在的这些压力来的时候、危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持守主的道、还遵行主的道，就显示出我们的根基。我们一会儿来讲怎么建立根基，好，一点点来。然后我们在下面来是想行道，好，行道的困难。耶稣这地方，无论是你喊啊主啊主啊，还是听到的人，不都进神的国？但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行道的人，是真正进天国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也是大家都很明白的。那到底为什么行道这么难？听到当然容易哈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听我讲道也不太容易，因为你们听30-35分钟还好。我在宁波有一次讲道，你知道讲多久？讲道讲了要讲5堂6堂道一天，我喉咙讲干了。听的人是大学生，很厉害哦。特别到了下午吃完午饭，听到3点4点，哇，精神还非常好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时候其实讲道比听到更容易一些，讲道比听到真是很多时候更容易。你准备好你讲，那听的人其实很累的，因为我反过来坐下来听一会儿我就困了。这个我很体会你们的辛苦，特别讲的破音又不清楚，转来转去，然后人到底要为什么讲这些？知识分子一旦没有逻辑的时候，他就困了。听，但是不能够实践，其实听到就成为我们的审判。当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不去实践的时候，其实这地方耶稣讲是愚拙的人，他对生命的建造没有益处。相反，有一些人，他虽然不一定想很多，但是他听到了，他就把他不当作人的道，是当作就是神的道，他明辨分查验，这的确是圣经这样讲的。我去实践，听到一些就去实践一些，那类人他就容易根基就容易建立起来。听道难是行道难的原因最大的是我们顺服的艰难，顺服是跟我们己里面自我中心里面抵挡最厉害的。知道这是主的话要做，但是里面就是做不出来，里面痛苦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，有吗？有体会的举个手，挥挥手。哦，才这一点。哦，只要你去实践主的道，知道这是主的道，但是里面做不出来，主啊，很苦啊。这种人就已经在行在主的道上。行道难在于我们里面的己，那些主要我们去做，比如说要宽恕人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好难啊。哎呦，他说那话刺激我，他很伤我的心。主要我们去宽恕，我们当然很刺痛我们的自尊心。很刺痛我们里面的老我。主说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你说主啊，你能不能派我去爱另外一个人？选择性的，所以顺服就在于那些自己跟己抵挡最厉害的地方，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会刺痛你的心，然后你在那里磨啊磨啊，然后开始顺服。顺服难就在于我们己，所以齐克果那位思想家讲，信相信为什么那么难？因为顺服太难了。他把信跟顺服跟潘霍华一样，都看作信真正相信的人，真正他说只有真正顺服的人才是真正相信。这个齐克果跟潘霍华都得到一样的洞见，就是只有去实践的人才是真正信靠的人。所以齐克果说，为什么我们相信很难？因为我们顺服很难。那为什么顺服很难？因为己很大，私欲很大。特别是那些如果你是刚好是强势的人， 那个测出来那个 DISC 那个测出来性格刚好是 determination， 是决心很大的人，不是 dominate 哈 ，determination 很有决心的人。你刚好是 D 型的人，你的顺服就更难一些。S 型的人还好一些，但是 S 型要有他自己的别的试探。这些都是看见我们个性很可能使我们顺服很难，尤其做 D 型的类型，又做领导做很久的人，啊，他顺服主的道就可能更难了。那就说明己可能被喂养了，那个己自己喜好的虚荣的被喂养了很久，然后以后顺服主的道就变得越来越难。怎么样去行道？我想给大家提一些这样建议啊。首先，行道必须要从爱慕道开始。爱慕道的时候，你才会去行；不爱这个道，你不会去行的。爱慕道是从爱主开始。当一个人爱主的时候，他就会爱慕他的道。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喜欢他的时候，他的情书写来的情书，你会一直读，对吧？那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了，一直读，一直读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家没什么财宝，但我们家师母给我写的信是重点保护。火灾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事情是拿这个。火灾的时候，哦，这本书不能烧啊，别人可以随便烧。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门忘记锁没事，别人进去，反正偷了，可偷什么也没什么好偷。但这本书别人也没兴趣，因为那本书是我要读的，别人拿的没有用的。爱主的人，他一定会遵行主的道。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说那些爱我的人一定会遵行我的道。约翰一书里面也不断的强调说，爱主的人会去遵行主的道的。所以反过来，如果我们不去遵行主的道，显明我们是不爱主的，是吧？合理吧？我们自己检测，不要去猜别人哈。那我，你可以行道可以很难，这个没问题哈。这个大家是这是。如果你行起来很舒服的话，要么就虚假，要么你行这些容易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主说，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，偶尔找一些可爱的哈，跟你平时玩得来的人爱，那个很容易的。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样，耶稣说爱那些不可爱的，你请客那些不能够反过来请你客的人，你要去请那些，你都是请平时你今天请你，下一周他请他请你那种人，那个社会上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你去请那些人没有能力请你吃饭的。耶稣说那个东西就是要去做了。所以行道是从爱道开始，爱道是从爱主开始。所以第一步要从里面内心常常思念爱主，主怎么爱我，我才能爱主，对吧？所以常常默想，效法天主教里面做的默想十架路，默想耶稣所走过的路，然后想他为什么走这条路，原来是我败坏的，我是拯救我，拯救世上像我这样败坏的人，他走了那条十架路。内心培育对主的爱，常常这样做，然后你就会爱主，爱主以后就爱主的道，爱主的道以后行道就容易一些了。我想大家从这里开始哈，思念主的爱，思念主对我们爱，然后产生对主的爱的回应，然后对主的爱的时候就会爱主的道。约翰十五章里面耶稣说，那些爱他的人，他的道也在他的心里，所以就爱慕主的道。爱慕主的道的时候，去遵行主的道，动力上已经预备好了，动力上啊。第二步，动力上好以后，行道还要具体实践，是从小事上开始，小事上中心。你不要一下就想去穆斯林宣教，你大概一下除了穆斯林旅游可以，但是穆斯林宣教是很不容易的事吧。先从那些周围地方传福音，爱灵魂，从你周遭那些新朋友，这些还没信主的，从那里同事那里开始，行道从小小的开始，主也不断借着你行道过程中间给你激励，你顺服他，主就将诸般的喜乐加给你。人的动机的机制里面是，你做一些事情以后哈，跟小老鼠一样，你给他弄一弄，他就给你好。你看有一种实验很有趣的，他说老鼠啊，你把它放到水里去。你要是放在那里就让它一直扑通扑通扑通，它大概比如说三十秒或者两分钟就死掉了。但是你如果每隔二十秒钟三十秒钟给它捞出来一下再放下去，捞出来一下再放下去，它可以经很久了。心理学家做了这个实验，后来发现如果他给他感觉他有盼望的话，他会挣扎下去很久了。当然老鼠就是实验啊，他最后还是要多放进去，还是要死。当我们知道是主在我们实践当中，在小事上中心，主给我们 激励，知道哦，原来顺服有这种自由，顺服原来去行道，原来有这种甘甜，哎，你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多。千万不要用命令式的，哎呀，父亲对儿子，你去做，你去做，命令啊，这个是只有一定的果效，但是它不是长久的。只要从内心，像保罗说，主的爱激励我，里面被激励的时候，主保罗为主赴汤蹈火，完全是自愿的，没有人逼保罗。保罗就是大马士路上与主相遇，然后主的爱激励他，知道自己这么顽梗背逆，逼迫主的门徒，主居然拣选我，还把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他。所以你看李多格林多后书那里，他真的是死都不怕，他非常因为爱主。所以行道是从动力动机开始，从小的开始。如果你这样常常这样做，你就会行道会越来越容易，然后里面也体会到自由和甘甜。我不知道你在家中有没有学习操练夫妻哈矛盾的时候。如果你操练，我们在做婚前辅导婚姻课程里面都是告诉弟兄姊妹，在家里吵架的时候，谁先发火，谁先道歉，然后谁道歉的多，谁灵性就比较好。啊，这么多人有反应哈，我不知道你家里是属于灵性好的那个还是不好的那个。但是如果你发火了，你就要道歉，但是你道歉越多，你就灵性越好。因为我定义灵性好，我相信跟圣经一样的，一个灵性好的人两个特征，一个是他做的事情动机是荣耀神，神不高兴啊，我这样如果去这样骂妻子，那个神肯定不高兴的，这个荣耀不荣耀神。第二个，对自己的罪很敏感，一个荣耀神，一个对罪敏感，这两件事情敏感还要认错啊，这些是不会出错的指标。你说荣耀神，这个别人也看不见你的动机荣耀神，但是你善良认错，这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是吧？你想想，你要嫁给一个或者娶一个经常都向你认错的人，你该多幸福啊！为什么这时候你们才有反应呢？因为这个有切肤之痛了。所以你盼望你的配偶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要鼓励配偶一起。我们孩子，你的孩子也是，如果是更加爱主的时候，他做错事情就会跟爸爸妈妈道歉了，他就会说爸妈不好了。师母就这样成长了，他才意识到啊，原来做的事情是冒犯父母啊，除了得罪神也冒犯父母的，他就这样明白过来的。这些指标都是来检验我们自己哦，不要考察别人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是行道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来思想，热心侍奉主的人未必都是主的门徒，唯有与主有关系的人才是。这边喊这些人甚至传道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医病赶鬼，哇，这不是一般的人做的哈！传道大概你读了神学，你大概也可以传道哈，或者你不读神学也可以传福音，就奉主的名去传道了。医病赶鬼可不是一般的人做了是吧？这不是去送他去医院嘛？这个就是有灵医啊，出现就像本尼逊一样到处灵医，知道吧？特殊恩赐才干，很热心侍奉，甚至有果效。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他？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作恶了，而且是主不认识的。在圣经里面，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认识这个词是非常深的一个概念，它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亚当与夏娃认识，圣经上放以前同房，那个词其实原文是认识，希伯来文用认识这个词，亚当认识夏娃，而就生了孩子。怎么一认识就生孩子呢？因为原来那个认识是很深的亲密的，中文翻译的非常好，同房。所以耶稣这地方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虽然传道，你虽然一病赶鬼，你侍奉也很有果效，人家也很欣赏，也很甚至很追求你，但是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的。所以我们来思考有什么样的人是主认识的。他，我们看下一章，跟主有关系的人，主认识的就是跟主有关系的人。跟主有关系的人，就是他生命里面有一刻他重生悔改了，他认识主了，他知道主的生命在他里面。那最重要的特征是认罪悔改，认识主的时候会认罪悔改， 这个认罪悔改不是承认一般的，我讲过很多次，希望你们能够记住，你只要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定知道，不是良心里面发现我有贪心自私，这个是一般的人都会有的，只要有良知的人都知道他是贪心自私骄傲的人，这个不够。真正认识的人，认识神的人，是被主光照的时候发现他的罪是得罪神的，得罪 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，得罪神的。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得罪神的。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佛教最大的区别。佛教说我们都有贪心贪嗔痴，就是佛教里面讲人都有这些，那一般有良心的人也会说我们都有贪心骄傲自私，背后说人坏话，那些不是重生悔改的，那些只要有良心有点良知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会知道的。但是被圣灵光照的人会发现，啊，我这些罪是得罪神，我要悔改，向神悔改，然后再跟人 认错。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记住，这是跟主有关系的人。然后这样有关系的人，他在自己个人跟主祷告里面默想里面，他会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不是一天到晚盯着配偶盯着别人的伤害自己的，他为自己的罪忧伤，这是一个不会出错的指标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属神的人，所以我们很盼望你能够考察自己，看看自己的内心是否是来到主面前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为里面不好的意念，为后面做的事情得罪弟兄姐妹也伤害主，为这样的事情忧伤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是跟主有关系的人。然后在侍奉上，另外下一章，在侍奉上，我们教会经常说我们招一些 volunteer， 那些义工。义工跟门徒是很大的区别，它表面上很像，都是来做事。门徒在教会做事，义工来做事。但是义工跟门徒其实最大区别在于他是否委身。义工是当我有空的时候，当我觉得我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参与一点，那叫义工，志愿军。但是门徒是你没空，但是因为你的价值观、你的意愿、你的整个心智都是要去做。就像传福音，很可能你身体不方便或者生病，但是你不会因为这些我就不传福音了。但义工是这样，义工是我没时间啊，我现在的人我就不去，那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做一点，那叫义工。所以我以后教会希望不要用义工啊，我们教会不是招义工，教会要产生一群门徒，委身基督的门徒，不是兴起一群热心的想做事的义工，不，教会不要这样的人。教会不需要人帮忙，神不要人帮忙，教会是要产生带领一群真正委身基督的人，跟主有关系的那群人。最后我们来看有些特征，我这里列了，可能不完全或者不一定准确，大家来看看。很关心那些热心侍奉主，但是热心侍奉但是跟主却没有关系的人有哪些特征，我们来看看。如果你刚好对号入座了，不要怪我。表面就是他与人很亲近，但是与主很疏远。哇，他做的事情都是跟人那的关系很近，但是我们不是认为基督徒都要跟人都疏远哈。他的目标里面是跟人建立关系，但是跟主没什么关系。这类人特征，表面很热心，但里面很多苦毒。哇，做了里面，哎呀，做了好多好多事情，那里面，哎呀，苦啊，里面这苦毒不只是抱怨，他还恨人。还有他好事做尽，坏话也说尽。哇，这就做好多事情哦，但是别人不能顺他心的时候，他也在后面讲人家的坏话。这类人，这个性情都是跟主没有关系的。还有很多哈，继续列下去，不一定四个字四个字，你可以列很多。这些特征都帮助我们看见，不要去判断别人，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是否属于这些类型的，那就是跟主没有关系的。那你做了也是很可惜，做好多事情主不喜悦，你也很累。耶稣这地方讲呢，你即使会做这么多事情，如果有一天那日就将来审判的时候，就说我不认识你这些人，那是最可悲的一群人，最可悲。最后我们来思想怎么知道自己跟主有关系。刚才讲的话就是为罪忧伤，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为荣耀主而活。我们不完美，但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，方向是对的。我们不一定什么罪都认了，什么都敏感了，但是我们知道一旦发现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借着一些冲突发现自己的问题了，我们到主面前忧伤。如果你走到这条路上了，你就是已经跟主有关系的人。 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在这样做了。那如果你在今天刚好是跟主还没有关系，而且你很清楚跟主没有关系，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，然后或者你也知道自己糊里糊涂的信主，后面也没有认真的悔改过，那我们盼望你虽然在教会当中神给我们机会能够真心悔改，向神认罪悔改，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然后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用顺服的生命来见证我们对他的跟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门徒，什么是假门徒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学习，不是来判断周遭的弟兄姐妹，乃是用主你自己的话来关照我们内心。圣灵此刻在圣所当中也做这样的工作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是否我们在嘴巴里面喊主啊主啊，我们却没有去实践天父所吩咐的？是否我们听了很多的道，甚至讲了很多的道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实践的，成为了愚拙的人？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将忧伤痛悔的心赐给一切爱慕你话语的人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心被圣灵关照的时候，我们柔软悔改在你面前，以至于主的心得到喜悦，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，好让用顺服的生命来见证主的道，也盼望用我们顺服的生命能够带领周遭的人归向主。愿主也将天上将属天的自由和喜乐赐给一切愿意遵行主的道，去顺服忠心遵行主旨意的人。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